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开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发生一次大气中污染过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柴发和研究员对本次污染过程的来源成因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根据柴发和研究员的解读，这一轮空气中污染天气的成因，首先还是不利气象条件的出现。12号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近地面转为弱南风为主，区域夜间风速降低，湿度增大，大气扩散条件转差，污染物逐步积累。12号晚上开始，北京市受大气中层逆温以及近地面高湿的叠加影响，导致二次颗粒物的快速转化和稀释增长，推高了 PM2.5 浓度。监测数据得知，硝酸盐仍然是区域内 PM2.5 的主要成分。北京地区 PM2.5 浓度快速升高期间，硝酸盐占比高达40%左右，表明在静稳高湿的不利气象条件下，机动车和工业排放的氮氧化物快速转化成硝酸盐，仍是推高 PM2.5 浓度的重要原因。另外，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市建成区陆续启动冬季采暖，部分农村地区也开始自采暖，区域污染物排放有所增大，工业和柴油车排放加剧了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气态污染物的二次转化。经初步测算，生态环境部针对这次重污染过程采取的应急减排措施，对疑似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全社会减排比例在10%到15%左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削减污染物峰值的作用。 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昨天，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开幕。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来自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5部优秀剧目亮相，一直到明年1月，在保利剧院等共演出50场。本月18号到20号，享誉世界的指挥家、钢琴家巴伦·博伊姆将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3场重磅音乐会，演绎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和贝多芬、舒伯特的不朽杰作。昨天，巴伦·博伊姆先于乐团飞抵北京，他将在京停留1周的时间，为演出做充分的准备。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原创话剧特设昨天对外公布了主创团队和剧情。这部剧由徐英编剧、李伯南导演，江佳琪、高发、彭博等演员主演，把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搬上舞台，通过庭审戏引领观众追问和思索义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将于12月4号到9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由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倡议举办的2018年首届西城区朗诵艺术周昨天开幕。艺术周期间，陈铎、殷之光、屈贤和、张君英等朗诵艺术家将为观众带来示范演出。此外，还包括诗歌朗诵知识辅导讲座以及诗歌朗诵演出专场等普及活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双元桥到大兴桥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关于我们节目见面会的预告。在本周六下午的6:00啊，18:00，那我们会有一个告别和迎接的个人的见面会，告别这个节目，迎接新的节目，迎接2019年。那大家呢，如果想要来参加，跟我一起来聊天，面对面的聊天的话，可以在微博上面，在我的置顶微博下面来报名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昨天我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有很多一直在听我们节目，但是可能不太会用微博，也没有跟我互动过的朋友，在微博上面找到我说，其实这些年你都在默默陪伴我，很感动。还有新加入我们节目的听众说啊，那新听众可不可以报名？当然可以，只要大家想要周六来跟我见面聊天，都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之后就可以报名了。好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周三卧室板块的内容。刚才我跟嘉宾还在聊，我说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得先聊聊双十一大家都囤了什么这样一个话题。欢迎我们的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 赫赫说，这个双十一感觉过了个假的双十一。 是的。 以往双十一你在干嘛？ 以往双十一一般我都会观察一下现在市面上在做哪些活动。那今年的双十一呢，虽然观察了一下做哪些活动，但是并没有太搞懂淘宝的算法。 还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开玩笑说感觉这个双十一真的是为中国人来准备的，数学得好。 没错 啊，这个老外身上就啊什么几百减几百啊，是什么怎么算，而且还有一些叠加、 没错。 我也不算过了一个很真实的双十一，因为我没有熬夜。然后双十一晚会好像也就是瞅了一眼，看了我比较喜欢的歌手演唱完，哦，就好了，那就这个双十一好像跟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各位，双十一如果囤了很多东西的，这两天是不是快递快到啦？啊，拆开了快递以后，这些东西都堆哪儿呢？今天赫赫作为收纳达人，要在周三的板块跟我们来聊一聊。 哎，如果囤积了太多的东西，就会导致你的空间有一些失控了，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再去整理一下？而且呢，赫赫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心动一平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先跟大家描述一下。 因为尤其是在北京，其实很多年轻人大家现在都可能都是首选小户型，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非常必要的功能区，比如说卫生间，然后很多房间甚至连客厅都没有，直接就是一个大的开间。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你的所有空间都是一个必要的功能性空间，缺少一个留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放松的空间。而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呢，可能也都是就是要不然就是精打细算，要不然就是疯狂的买买买。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这种很忙乱的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中，忘记了说我要留给自己家里一个温暖的一个小角落。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心动一平米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它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放松下来，并且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你自己最喜欢最心动的那些物品的地方。 哦，这个心动一平米对于现在都市人生活节奏很快来说，我们的居家空间里面应该有这么一平米， 对， 是属于你自己很放松。 是的， 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其实无所谓啊。 对， 就是这一平米的空间是属于你自己的。现在来回想一下，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这样一平米呢？刚才赫赫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回想我的家，待会儿来跟大家分享吧，我的心动一平米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呢，赫赫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图片啊，这些空间当然也是一些收纳达人给自己的家准备的。 是的， 心动一平米。还有呢，就是欢迎大家来说说双十一你们都囤了什么。现在拆快递虽然有一种收快递的快乐的感觉，但是有没有回家以后没有地方放的担忧？今天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收纳方面的担忧啊，都可以跟我和赫赫来聊天咨询一下我们的收纳达人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在置顶我们见面会的报名微博下面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下方可以留下你的问题，赫赫会为来解答。其实很多人在双十一囤的东西吧，我观察了一下，因为我就像今天跟你聊天一样，我也很好奇大家的双十一到底在怎么过。很多人在囤生活用品， 对， 我个人也囤了一些。那像这样的囤积，我不知道后续会给我们造成空间的这个失控感吗？ 应该是主要是还是看你平时的消耗的速度还有你囤的数量。比如说像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的话，那可能囤过多的这种生活用品，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大牌的洗衣液，可能它整个的一个整个打包下来，它的一个优惠礼包里面是十几公斤的洗衣液。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大， 第一是快递怎么拿回家，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平时消耗的话速度其实会很慢。那这些东西其实也蛮占地方的，而且如果要是一个女生自己居住的话，她可能搬来搬去也很麻烦，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不太建议说囤太多。如果要是有优惠的话，可以比如说2公斤也就可以了吧， 就是有买一送一的时候。 对， 那好了，你就买两件， 对， 买一件然后就收那一件就好了。 对，千万不要因为大礼包更便宜就购买大礼包。 哎，我总是在想，就是我们便宜的那么几十块钱吧，因为你说以洗衣液为例，能怎么着剩下那这十几公斤都送给你吗？可能也就是便宜几十块钱。 对， 为了这几十块钱，我们造成的这个空间失控啊，然后堆在那里，造成这个心理的烦躁感，其实这笔账很难算。 对，那这还有一笔更容易算的账呢，就是说可能我加上所有的比如说日常易耗的洗衣液，还有洗碗液，然后还有可能一些纸巾，我全部买了回来，那它可能会需要很大的地方，因为这样的东西它的仓储成本其实是更高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家是 几万一平米。 你说刚才那个心动一平米啊， 对， 大家这个很容易算，说那我得腾出一平米就专门给我自己的空间啊，那这个房价很容易折合。那这个这么多的洗衣液洗涤剂， 对，太占地方了。 嗯，就不需要囤那么多。那这个哎，囤积物品吧，我不太清楚，除了囤生活用品以外，你周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因为你见过很多家里面也不能说脏乱差，它可能就是有点乱， 对， 未必脏啊，有点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接受过很多咨询，嗯，每个人其实都跟自己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然后还有可能一些从小的一些原生家庭的习惯有关系。 嗯， 有些人呢，可能他其实自己收入水平非常高，但是他特别喜欢买淘宝上一些非常便宜的这种衣服。 哎，我周围也有这样，这是你描述了以后我能想起来。 对，其实身边会发现有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 嗯， 那可能以她的收入水平来讲，以和她的这个气质来讲，她可以穿一些更有质感的衣服，但是可能她们就没有办法去戒掉淘宝瘾，就会一直在囤积衣服，嗯，然后甚至很多衣服买回来是一次都没有穿过，没有拆标，就一直放在那儿的， 而且自己也不知道。 对，时间长了，可能再买了一件同样的，但是忘了之前买过。这个是我前两天真的是接受过这样的一个咨询。 嗯，就是他的很多，就是打开衣柜，你打开他的衣柜，发现很多的东西都没有拆标，嗯，然后很多东西雷同。 对， 而他的爱好很专一啊。 对， 就喜欢买这个类型，比方说打底衫，就喜欢买各种颜色的打底衫。 对，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比较好解决，因为同类型的衣服要是整理和收纳起来还相对比较简单。就怕像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比如说像618、像211这样的节日的时候，看到优惠他就会疯狂的开始囤积，可能有一些自己并不是十分需要，不是很必要的东西也会买回来。这样的话其实自己日后也不会用，但是确实造成了空间的浪费。 很多人说我看到那个便宜的东西，我那一刻是失控的，就我想不到我以后会不会用它。 对， 所以一般你建议这样的购物冲动型的人，因为我跟你说211过完还有212呢。 对，没错。这样 怎么办？ 这样的朋友其实我是建议说先在购物车里放一放，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商品它自动就失效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自己原来并不是很需要这件物品。那我其实推荐的是大家每一次在购入新的东西的时候，都要去考虑说这件东西我是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心动。我是因为事情本身，比如说这件衣服本身好看心动，它真的适合我的风格吗？如果要是不适合自己的风格，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可以先去商场找一件同款的衣服自己试一下。如果要是觉得自己穿上不好看，那就不要买回来。因为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咨询我的时候会说，我平时特别懒，我喜欢购物，喜欢买之后呢，我发现这件东西不适合我，但是我懒得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 是对自己的钱是有多不负责任。 对， 这个挣钱很辛苦啊，姑娘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轻易的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是的， 这个是给不管女生还是男生，你们在想要因为便宜而疯狂买衣服的时候的一个建议。对于那些疯狂囤生活用品的建议是让他们估算房价是吗？ 是这样，其实是估算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消耗量。因为有些人可能特定的产品它消耗的比较多，那其实多囤也无妨，因为它可能够快速的消耗掉。 哎，我朋友圈里边有一个人说他双十一囤垃圾袋儿。很多人就好奇，因为他那个数量真的很大，就是他写了，多少个垃圾袋，居然是第一个到货的，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跟说，你们家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但是他就，统一回复大家，我就看他算了笔账，就可能家里房子比较大，所以每一个房间可能都有一个。 对， 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它固定的这个东西消耗比较大，它可能别的纸巾没有消耗那么大。 对，就是一定要算清这件东西是不是自己平时最易消耗的，那你的消耗量大概是多少。其实我的建议是准备1到2个月的囤积量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这一次我囤一整年的。如果要是这件东西很小，它并不是很占地方，而且自己有很良好的一个整理收纳习惯，买回来我知道 我记得它放在 哪 里，这样就很好，因为一整年你都会一直在持续的使用这些物品。而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收纳习惯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在这样的一个节日贪图便宜去囤积太多的东西，因为拿回来之后很可能就被你封藏在某一个房间的角落，之后就一整年都忘掉了，然后下一个双十一你觉得这件东西还是挺有用的，又买了一件同款 啊，等着它过期的那种感觉，非常浪费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家里面既然空间有限，而且呢，我们每天的努力的工作啊，这个绝对不是为了在双十一这一天的挥霍。好，当然也有人在问啊，私信我在问说，这个一平米啊，真的可以让自己心动？哎，这个是接下来赫赫要说一下的。好，我们给大家一个囤东西方面的建议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在已经买回来很多东西的情况下去合理的分配我们家庭的空间。今天呢，我们跟收纳达人张鹤群一起来聊天，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啊，不用私信我，这样的话呢我可能看的会快一些，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我们告别乐享迎接新节目的一个我个人的见面会，跟我一起周六下午来聊天的话，可以在我的微博置顶的这第一条就看到报名的方法啊，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微博